在欧洲这些国家租车的方式和方法简单不简单？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这样来讲呢，你就带上中国的驾照，或者是有一些国家需要中国驾照的翻译件， 是的， 然后信用卡，去网站上预约就可以了，预约完之后到现场去提车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那个我这个属于老年人哈，我这辈子也没考驾照，我经常坐在副驾上感受美丽的风光啊。 是，其实我跟你说，副驾如果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更好， 是吧？那不费神，不费力， 对 不对？ 拍照啊。 那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英文啊不好什么的，自驾这个驾照申请是不是有一点困难？ 只要你中国驾照符合驾照的使用年龄就没问题、啊、 哦。 对，只要你有效期在有效期之内，然后有这个正常的这个使用，就没问题。 那比如说，其实周头提了一些大家一些疑虑的问题，其中一个，比如说我们拿车，还车，中间出现的状况，打电话的时候、求助的时候，基本都得全程英文去交流跟他们， 对 吧？对， 是这样的。从你拿车之后呢，基本上就车就在你使用的时候了，车基本上会被一些 中文导航吗？ 没有中文导航， 没有。 一般来讲的话，租车是不包含导航的。 哦， 额外 自己配， 额外配或者额外付钱去买。 好的。 买这个导航的服务，它只配一个基本的标准险。如果要买全险的话，你还要额外再升级。 说到这个险种，你建议是都买是吧？ 如果你驾驶技术特别好的话，它本身车就带基本险，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担心说路上会发生 个事儿什么的， 对，然后你可以再买全险。 买全险 ，它那个全险会贵很多吗？ 也不会贵很多，就是因为它只是你在租车这一段时间，比如十几天的这个保险，不会贵很多。 行。 那还不错， 就买吧， 对 吧？ 买一个吧。 对， 一旦出个事儿还要方便。 一般来讲，车上会配一个纸质的一个停车牌，是圆形的，里面会有停车的，就是会有一个转盘，时间的该刻度的转盘。然后这个是方便你停车用的，基本上你到哪个地方你，几点钟到的，或者说你要停到几点钟，把那个表盘。纸盘一条就可以了， 挺方便的， 这个挺方便的。 是欧洲各国家都是这样的，还是 基本上所有租的车你都上面都会有一个这个纸盘，而且基本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都会遵守这个规则，就是你几点钟停的，然后你要在那个上面写，给他调一下， 了解了， 挺靠自觉的。 是的，我们这个车也选好了，然后咱们拿车也拿了，对不对？ 而且要记住，一定要带国际信用卡，因为在你拿车的时候，他会刷你的信用卡做预售权。 对，是的，配 一张。一旦你比如说你有违反交规啊，或者车辆损坏，他都会扣你信用卡里的钱。 是的，尽量咱不扣哈。 对， 其实说到出去自驾呀，我们会看到，因为建华有这个推的很多的内容哈，其实很多朋友第一关交通的标识太重要了， 对，没错， 这个很重要， 不认识这什么意思？ 对呀，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啊。 再问这个图案， 你这个像 两个正方形， 方形煎鸡蛋的， 对，菱形 的 白底，白底方块。黄方块， 这是个什么标识啊？ 这个叫优先权、先行权标识。 哦， 这个是在基本上欧洲所有国家都会有的，但是国内我从来没见过， 是吧？ 对，就是 我们也没见过。 这个是为什么放在第一个呢？这是所有的欧洲行车考交规必须要考第一个标识，这个标识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标识。 这是必考题啊！ 在主道、干道、高速公路、匝道所有的路口的时候，你要看谁是优先权。如果你是优先权的话，它也是，如果你优先权就意味你优先通过，然后它也会优先权取消这个标识，后面也会有其他的标识。 它这个优先权在一个路口呢，那这么多车， 就是国内的话，它会分主道、干道， 对， 怎么让嘛？ 对， 比如说左转让直行啊，或者辅路让主路啊。欧洲没有，欧洲基本上就看你优先权是在哪个路口，你就是有这个优先权。 也就是说，这个道路上它有一个标识，咱们就优先权。 不管主路、辅路，它比如说辅路，它也有可能会优先权让辅路先行。 了解了， 对，它就有优先权的标识，就意味着、这个、 就直行和左拐也都是分开的。 对，它必须是优先权先行，这也是最后警察判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的一个标准 依据。 明白了。 咱们但凡在欧洲开车，看到这个两个菱形里边有一个黄色菱形那个标识的话，您车在这个道上，您就可以直接走，对不对？ 是的， 先走啊，不要忘记了。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有优先权加上辅助标识，就是倒三角，倒三角叫让行标识。 这个是倒三角 让行， 是一个就是感觉是一个白边里边有一个红框倒三角， 对， 是吧？ 对， 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就是在国内基本上很少有。这个是你，比如你有优先权，但是你要让其他的车，也有可能，就是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的。 哦， 对， 第三个标挺模糊的，看不明白，是一个正三角。对， 这个跟优先权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一般来讲，它会就是说有些路是没有红绿灯的，但是它是有优先通行的，跟优先权的标识是类似的。 嗯， 对。 啊，是这样一个事情啊。那比如说我们就看到的这个标识，我们该做什么呢？就比如说先行权标识，是不是？ 基本上来讲，欧洲就是没有标识的情况下，它会遵循右侧来，你要让右侧，所有的时候你要让右侧的车。 哦，让右侧的车。是我们看到一句话说，在没有信号灯和其他标志的路口，严格遵循右边来车有先行权的原则。 对， 无论右边来车是转弯的还是直行的，都享有先行权。 对，没错。 哦，原来是这样。 其实国内也有，但是国内只不过大家平时用的比较少。 嗯，好，那个我们出几个选择题给大家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建华写的非常棒哈。 对，还有小图呢。 对啊，有一个图，这个看到一个路口，路口的左边有一辆车，它要左拐，你是直行的。 嗯， 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呢，有两个选项 ：A， 我必须等待 ；B， 看到前面那个口呢，那绿色车呢就必须等待。到底是谁等待？正确选项应该选哪个？ 要左拐的是要等待吧？ 正确选项应该是选这个。必须等待， 就是我们开的这直行的车必须等待。 对对对对对，必须等待，因为你看到了是等待标识，就是倒三角这个。 哦，对对对，看到了， 你是需要让行的。 哦， 对，你是需要让行的这个，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它前面那个车它应该让右边的车先走，但是呢。这你前面出现了标识就有标识为准，所以你应该选择让行。 嗯， 对，倒三角是要让行的。 明白了。 好的。 其实我们看到您说在德国直行车辆没有绝对先行权，这意思是一定要看路牌标控。 对对对，所有的都是要看路牌的。 哦， 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交通事故率或者说国外的通行速度那么快，就是因为它每个人都遵守这个交通规则，这样的话就交通规则交通那个速度会使用率会非常高。 很好理解，每人都遵守， 就是每个人都遵守就好了。 对， 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是不遵守的，如果要大家都遵守的话一样。 对，像刚才那个标识的话，正常在国内来讲它应该是直行先行， 当然了， 你左转让直行嘛。 是的， 右左边车让右边的车，但是前面立了一个倒三角，就意味着你没有优先权，你要先让行。 就是在国外开车啊，这个 规矩、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就尽量不要在国外的城市内开车吧。对， 而且 去郊区 也得注意哈，这些牌子很重要哈。 对，一定要看标识，而且有些地方比如在德国开车，大多数时候都是高速公路是不限速的。 对 对，然后你可以开到180-200啊，都 它有最低时速的限制。 没有，就是基本上来讲不会，就我开到160-180我开过，然后也是旁边一个老太太嗖就过去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会特别快，因为高速公路就是德国人设计的，他设计高速公路的初期就没有考虑过限速和收费这个。 对，高速公路就是要高 速的。 哦， 对，既不收费也不限速。 之后发生了改变。 对，然后但是呢，这个它有一些修路的路段，或者说有一些拐弯的路段，它会有限速，130、150、120都有，80都会有。这种路段一定要减速。 哎，说到德国自驾，很多人想去开一回，觉得是那种速度 激 情嘛， 对 吧？ 对。 你在德国哪些城市开过车呀？ 我很多城市都开过。然后我刚才讲，就是我们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拿车，然后一直横穿德国一天嘛，开了几个小时，然后从科隆一直开到布拉格。 哇，好远啊，感觉 听上去特别远的 整个德国家。 就这一路行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是不是？ 我们看这个自驾很多次了，都没出现过什么事儿。 哎，说到这儿呢，咱们先就是回一回之前的回炉哈。刚建华说了一句，我们在德国自驾这么多年没出过什么事儿， 是的， 就没有一次让你觉得特别难的事儿，就是我得解决这个事情，出现过状况。我们在欧洲开车的时候自驾这个环节 有被罚过吗？ 对，有吗？ 没被罚过。 竟然没被罚过。 没有被罚过，没有。但是我们被警察临时检查过。 这个是什么情况？ 就是警察，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会查一些车辆啊，然后查一些驾照啊之类的，他会前面警车开到你前面去，然后给你引到前面的服务区 停下来， 然后停下来查你的护照、驾照、各种证件。 哦，提醒大家，如果一辆警车超过你了，你不要担心，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干？ 对， 也许人是例行公事。 是的， 就是 安全考虑。 情况下，你要知道，比如国内警车超到你前面去了，然后打了警灯，你也不明白什么事。但是在欧洲来讲，所有的警车只要开到你前面去，打了警灯来的话，你一定要跟着他。 哦，跟着他走， 跟着他走，他会给你带到服务区或者休息站的。 对，然后有一些德国的车牌就上面会写 follow me， 哦，跟着我， 会写着就让你跟 英文的，嗯， 嗨，跟我走。 对，然后 现在车就不行， 有些时候有些时候也会有什么呢，会有那个一个骑警，就是骑 摩托车的 给你一个右手打一个手势，然后你跟着他走。 哦，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在国外开车一定要注意，不管在城市内和高速公路上，当你碰到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这种车辆的话，一定要避让，即便是交通违规的话也必须避让。 就是咱们开车为了避让他，咱违规了也得避让。 对，必须避让。对对对，即便就比如说最后路两边没有地方让的情况下，前面红灯你也必须红灯闯过去给他让路。 嗯， 哦，是这样的。 对 对， 然后需要你旁边的人，或者是比如你交通违规了嘛，然后你可以找旁边的车，或者说同行的人，或者旁边的车给你作证，给你写一个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被罚了。 这样。 哦，可是呢，我 高速那么快， 对呀、啊，高速那么快，后面 不是高速公路没有红的，就是城市里， 啊、对，就城市里面呢，比如说我闯了这个红灯，我过去 了，但是你是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闯红灯的 啊、是啊，我过去之后，然后等到它变绿了之后，那大家都走了，我找谁给我作证啊？ 会有啊， 会有，没问题，没问题， 大家都很热情，也知道这个坑诀，他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困难。 碰到过在高速公路上，两边的车都已经挤到最边上的时候，然后让那个救护车过去的时候， 哦， 然后也看到过自驾的时候碰到过直升飞机停在高速公路上救人的情况， 太地方。 真是，我觉得 是片儿似的， 人性的关怀。 然后包括我们在高速公路堵了好几公里的时候，就看到后面一个所有的车在挪，往两边挪，然后。那个救护车和警车开过去的情况也碰到过，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避让，必须避让，不避让的话撞你是白撞的，而且是会被罚款的。 哦，是哈，其实我们会知道，因为他们当地的民众都了解这样一个交通的一个情况。 对， 因为咱们比如说道第一次去开车遇到这种情况，闪了需要别人给人作证，姑娘下来一招手，四辆车停下来给你作证。哎，你找个写的最好的， 长最帅的。 对， 这一招手，你站在干什么？你在这挡道吗？ 是不会的，大家不用这么想哈。 对对对。 我有个问题问我们的建华啊，因为建华问题写的非常细致哈。他说是上高速的时候，必须要在加速道上、中国城辅路或匝道，将速度升至多少公里才可以并入我们想象中的主道？这个 我猜猜， 你猜多少？ 八十 公里，对不对？ 六十吧。 啊，六十啊！ 上面说的是这个问题，在德国是八十公里， 八十，德国是八十。 他说，因为这是正常天气条件下德国高速路的最低时速。 对，最低是八十。 对，中国是六十。 对 对。 嗯，他说，此外，加速道上通常要用三档加速，因为三档加速最快。 对， 是手动挡那个档是吧？ 这说的是手动的吧？ 那你赶紧的，就是并入这个主流。 了解了解。 而且在欧洲开车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你尽量。不有需要有这个先行预判，所有开车的你要有先行预判。这第二呢，尽量不要让后车踩刹车，也不是以不让后车踩刹车为这个标准。你在高速公路上， 那个就意味着德国的刹车盘卖的并不好，畅通。 对，但是就是德系车进到国内之后呢，全都把这个刹车片来。重新全部更新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啊，再问一下，高速公路我们都意味着是高速行驶的车辆啊。高速公路建华说是上时速超过100公里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开过100公里了，道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都是100多公里，那我跟道道前车的安全距离大概得是多少？如果比如说120公里的时候 啊， 在多少米？ 1.5公里吧。是多少？ 我上面写 150米。 他说的是 150米， 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是60米，这样可以保证遇事能够刹车 啊。对， 六十米啊， 六十米。 对，就是比如说你在前面，你开的车，我在你后边跟着，咱们都120迈以上，我跟你得保持60米的距离。 嗯， 哦， 是这样。你看，很井然有序的，不是贴得很近的那种的。 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在德国或者说欧洲有没有收费站？ 有 啊，现在也有了。 不，一直就有 啊，一直就有。 只是德国没有。 哦，德国 没有， 德国到现在都没有收费站吗？ 没有，现在也没有。现在德国高速也不要钱的。 就是他们这个政府没有这个收入吧？ 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收费和这个。 人家靠卖车，对。 速度的问题，对 那个服务区呢，他们就会也有明显的提示，比如这个服务区离下一个服务区跟我们的高速公路是一样的吗？ 高速公路都一样的。对，德国的服务区还比较好，比如说 啊，说是服务区，我从来没说过服务区的事儿。 服务区 到底 景色都可好了。 基本上来讲，它会有三种的这个服务区，一种呢就是。 只是为了让你停车休息上个厕所的这种， 就只有洗手间， 只有一个厕所，家什么都没有， 连便利店都没有， 单一性， 没有没有 单一性的， 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厕所的那种，那种你就会写一个 P 一般，那种是临时休息区，还有几个椅子桌子那种 休息休息 休息一下，然后第二种是就是有大车和小车，有小便利店的这种这种你会 标识会换吗？ 会，就一个写一个叉子加油站什么停车区， 跟咱们这 儿 一样， 跟咱们可标识是一样的。然后第三种就是除了这个小的服务区之外，除了小的这个便利店之外，它会有大的餐厅。 有这个有没有其他标识？就 是 叉子刀叉， 也是有叉子，但有叉子它会有些是小的便餐，也有些时候它会是大的餐厅，就需要看。然后 你们有没有就是在这个第三个类型当中吃过服务区的餐？ 很多次。 为什么味道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蛮好吃啊， 听一 点。因为它有大型的，比如说有一个叫 Out Grill， 是意大利、法国都特别多的，德国可能会稍微少一点。它是不同的牌子，然后会有一些是横跨两个高速公路架起来的那种，然后在上面有餐厅，有甚至能买到煎牛排或者是意面啊什么之类的。 好棒的服务区， 很多吃的特别多， 真是，我觉得考虑很清楚哈。 对，然后做的也还不错。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有些便利店或者服务区里面，在德国是这个收钱的，上洗手间7毛钱欧元七毛钱欧元，然后但是你把这个七毛钱欧元投进这机器里之后，它会就跟你过闸口一样，它会弹出一个票，这个票上写着0.5欧，拿0.5欧呢去便利店买东西可以花掉。 就上个厕所还能换0.5欧是吗？ 就是你投7毛嘛，然后呢 找你 五毛钱的票，你票你可以买可乐买什么都可以花掉。 这还不错， 而且那个厕所都非常干净。 0.7欧那个是硬币还是什么？ 硬币 还得换点硬币，在高速开的车的时候是吧？ 你平时也要换硬币，因为在欧洲上厕所基本都要收钱的，五毛钱大概是0.5到1欧左右， 只是 整区会贵一点，平时大概一般的情况下0.5欧。 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下，就咱们花钱嘛，出去的交易嘛，咱们买东西嘛，对不对？是不是在欧洲任何的国家大面值的欧元是不被比如说喜欢的？ 500的都 不行吧？ 一般的情况欧洲就是纸币是5块、10块、20、50、100、200、500， 对。 然后大多数他们用的平时拿的钱都是50或者100的， 就是最大面值的 比较少。对，然后500的不是不能用，是用的比较少，你要买个1、2块或者10块20，人家就不愿意给你找。 那比如说 你要买个300、200、300的就可以给你找开。 买瓶可乐给你4000，找吧。 哦，那个情况下是不是傻？那是什么意思？ 他们 拿这个欧元， 原来西班牙人管这个500的叫本拉登。很少见，平时很少见，见不到。 是的，我们上半段呢了解德国的一些自驾的一些习惯哈。我觉得车轮车轮国家德国是不限速的高速，没有收费站， 也没有收费站哦。 对呀，服务区分三个不同的这个 等级， 因区所需，对不对？而且一定要备好一些钢镚儿、零钱，因为上次都要花钱哈。 是的， 很人性化，我觉得真是没去体验过的朋友听上去很过瘾，对吧？ 相当的， 有生之年啊，去德国自驾一回，感受一下那种速度劲，但是一定要保持安全哈。其实我们在国内开车到的高速120公里是最快的时速嘛。 对， 一下子开到180，你还适应不了。 关键是250。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比如你在那个城市道路上开80公里，觉得很快了。 对。 对， 要到高速80就感觉30-40一样， 非常非常慢， 对不对？也许这个感觉到了德国高速上也会化解你这样一个高速 的 疑惑。 速度都是相对的嘛。 是的，希望各位呢在德国自驾一路顺风。下面呢还有很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照顾到的点哈。 好，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邀请到的是欧洲大拿，全都 通 啊，这个我们的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如果您有什么私人的一些个人问题，可以去微博搜索飞来飞去的黄建华，以私信的方式加关注，就可以收到你们的回复和留言啊。 是的， 不妨截个屏。好了，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DJ いつもの見慣れた派手な風景君、夜中 の隙間に自分の場所見つけてふとため息ついて仮面を外す一人で流行りのスタイル周りに合わせた偽りのスタイル抜けられない仲間のプレッシャーを押し潰されそうで自分さえ見失う何を信じれ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 What's good with me 過去をつけて鏡に嘘ついても構わない何気ないそぶりで駆け引きしながらでもなく明日に何か期待してたまには Please we try 身を隠すの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もそれぞれ 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的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喜欢开车的朋友，哎，特别是国外自驾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这期节目。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欢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再次欢迎建华。 建华啊，做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再过几天又要去肯尼亚了。 要去肯尼亚了， 看动物大迁徙了。 动物， 哇， 没去过人第一次去。 你看看，这是人家的人生，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 对。 这哎，问一下，咱们说自驾之前哈，你如果对肯尼亚这个地方，如果你是那么旅行经验丰富的达人，你对这个地方有什么自己的规划没有？就是说，除了完成工作 啊，没什么规划，我就觉得这个季节应该看动物大迁徙对吧？就是看之前都是看历史古迹啊， 七八月份嘛，对不对？ 这时候就看一下动物。 是的， 对， 也挺好的哈。 对对 对，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主说欧洲哈。 欧洲自驾， 欧洲自驾，好多人就是自驾不会想到欧洲。因为欧洲就是国家和国家面积都不大，然后又密， 对 对，所以说自驾这个每一个国家规矩还不一样。万一比如说在德国，他这个 开爽了， 对，开爽了一下穿出去了， 最高速度50， 对， 那这个车是不是坏了？ 这 你刹车 刹不住怎么办？ 你这个在城市里，就是小城镇里，只要你看到一个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城镇的字，一定就是最高速度50。 真的， 真的，真的， 10公里， 真的，最高是一定是50，因为它会，只要你看到乡村城镇的标识，那个有一个黄色牌子，黑字的，一定就是告诉你50， 所有的， 对， 啊，这个， 对，它有些时候会，但是有一些时候它会标上70，你就可以开70，如果没标就是50。 说到速度的问题哈，我们也了解一下，德国当然是不限速了， 是， 你也去过欧洲其他的很多的国家嘛，说说那个时速的感觉呗。 其他的话，奥地利啊、意大利、法国都是130。 最快， 最快130。 奥地利、法国 就正常的小车都是130，大巴车不管任何国家都是100。 西班牙呢， 都一样， 都是一样， 120到130吧，这国家可能120。 嗯， 你说那 对，我就说，我说那在这些国家，就是如果他要是限速130的话，是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吗？ 对对对对对，是。 他没有一个上下浮动的那个区间吗？ 百分之几？ 基本来讲的话，就130你还超一点点，问题不太大。对， 现在 你150的肯定是不行了。 对，现在车都有一个功能，最高时速的限速就永远在130开。 嗯， 好，高级车就有这个功能。就是你再踩油门，它是130，它不走了， 有限速， 是定速巡航了吧？ 类似的， 就是它有两功能，一个叫定速巡航，一个是限速。你调到限速调到多少的话，你怎么给油呢？就是那个 你看 多了， 好车是有好车的功能的，对不对？一旦你疏忽忘记了，哎，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预设，你不会犯规。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速度设置好啊！ 对， 我一般在二环开车都是设到80， 你看是吧？不能开快了。 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我要踩刹车，这个是可以的，是吗？ 可以，这没有问题。 哦，那就行 了。主要是给油的问题。 嗯， 对，比如刚才说。其他国家高速、 哦、 德国是不收钱的，其他国家是收钱的。 哦，其他都收钱了。 对，其他比如法国 有这个部门， 法国、意大利都是，西班牙这些地方都是有收费站的。 哦， 然后你像在奥地利、斯洛伐克就是没有收费站的。 嗯 嗯， 但是它你需要在进入奥地利和斯洛伐克之前买一个税票。 哦， 这个税票分7天的，就10天的吧，还是7天的，我不记得了。 哦， 就是、短期的。应该是一周吧， 嗯， 在11-12块欧元左右， 就是这么便宜啊？ 对，你要对，在这个国家你可以随便开，在这个期限之内， 便宜的呀。 然后呢， 就是， 你需要把这个一个 sticker， 就是塑料的纸贴膜，贴到你的 前挡风 玻 璃上 右上角或者。到后镜的正上方、正下方。 哦，还有专门的标志， 这两个需要， 哦， 你要揭开之后贴上，它有有效期的。 好的，好的。 对， 要 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正常小车是必须要贴这个东西的。你可以买一年的，一年大概几十欧元什么的，几百欧元忘了。 嗯。 然后贴上一年就可以随便走了。在这个国家，大车呢是有一个叫美国家不一样，有奥地利叫 Go Box， 有一个类似于咱们 ETC 的那种装置。 对。 然后最少充值75欧元大巴车，然后呢， 哦， 充值75欧元的话，然后你，每过一个类似于桥梁或者横的那个闸口的时候，它会不用减速，自动开过去，它会自动计算 扫标。 哦， 好方便哈。 但是他们这个收费还是相对来说 合理， 比较便宜， 合 理， 基本上跟国内差不多吧。 哦， 就是5毛钱一公里，那边是5欧元一公里，差不多。 哦， 5欧元一公里， 0.5， 对， 吓死我了，0.5，对，差不多， 对，差不多， 就还好。 刚才说 ETC， 因为很多朋友是 ETC 的用户哈， 嗯， 就是 ETC 快速通道，不用排队。刚刚 国内 ETC 是要减速通过的， 是啊，就是 国内是不需要减速的。 哦，是的，那也是有 ETC 的一个， 不是，是奥地利、斯洛伐克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是不需要减速的，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 哦， 但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有闸口的，都是要减速通过的。 OK， 对， 非常方便的细致表达哈。 但是基本上都很多时候是没有人收钱的，高速公路你需要自己投币的。所以为什么要准备硬币？就是你硬币和纸币的话一定要备，因为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要不然你刷信用卡，信用卡很麻烦。 是， 对 对，没有人你怎么刷呢？ 你就 硬币， 你就只能投钱。 好的好的，你看我的对一些比如咱们节目介绍啊，像意大利、法国这个地方啊，开车都比较小，小车比较多。 对， 是为什么？是因为停车比较麻烦吗？ 因为就是比如罗马啊、佛罗伦萨这种地方，小车比较多，是因为没有停车场， 对， 比较少， 停车场的问题， 没有什么地下停车场，大多数的它房子几百年前的，地面地下停车场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地面， 嗯， 地面的道路比较窄，停完了之后，你如果买个特别好的车，特别大又不好停，然后被剐了比较心疼，所以很多当地小车都是伤痕累累的，很多都是车都你顶我一下，我顶你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都是顶出去的， 很多很多。 对，法国呢？法国也是很多小车， 法国也是一样，这也是因为停车的问题， 是吧？ 停车还有欧洲人他不以这个开豪车为炫耀的一个标准，它都是代步为主。大多数你看到欧洲的车都是两厢车为主，就是那种大屁股的旅行车。 是的， 对，三厢车有没有油会比较少。对， 还有个问题，来打破这个问题啊！你看俺，这个好不容易买的很好的车，道道呢是个小车，两厢的，大概长的2米，大概哈。俺那个车呢是， 我买了个 smart， 俺举个马兔，你也不用太在意。俺那个车3.4米，长3.4米， 大 smart， 俺这个 plus 的 smart 啊，对对对， 俺停车， 你那是 mini 啊。 你看道道停车是一个车位停进去了，俺这个车也许占了1.5个车位。收费是一样的吗？ 那你肯定不一样了。 对，一样一样 一样吗？ 一样一样。一样一样 是一样的， 对， 哦， 是 一 样 的， 对对对， 嗯， 一样的，对。 哦， 占一个车位和占两个车位是一样的。 我了解了，所以 基本上来讲，很少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比较少。 对， 嗯，然后基本上它都是，虽然给你画了线了，但是它这个是让你自动去秒表机，去投钱的。 OK， 对。 说到停车呀， 对， 那次我们跟杨杰聊美国停车， 哇，那真的是到处是坑啊！ 哎呀，就是这五花八门，就是让我们就迷糊的不行了。 对，一会儿这个你稍有不注意就被罚款了， 就恨不得找一个停车小哥，你把车停了，我今天给你多少钱？有这样的方式。 对， 在欧洲，比如说我们停车提车，我们走。是有很多的，不是也会有表表啪啪打过期，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是，首先你要停车的话，你要预判你要停多久，你要买多久的票，然后你去秒表人投钱，然后输入这个你的车牌号， 哦， 然后他会打出一个，因为欧洲现在电子秒表都特别，现在都是触屏的， 哎呦， 你直接这个摁你把你的车牌号之后，他会打出一张条，你比如说2块钱一小时打比方，你会投4块钱就停2个小时，他会写一个2个小时的条，你要放在前挡风玻璃上， 哦， 然后警察或者停车管理员 会 来查， 哦， 对，如果你超时没回来的话，他会给你开罚单的， 那个罚单。就比如说你们购物嘛，就是咱们买好了，啊，然后比如说2个小时，咱们2个小时10分钟出来的，那10分钟的钱罚的多吗？还是就按照停车费的什么样？ 2个小时10分钟，如果你没有人查你的话， 就无所谓， 无所谓了， 哦， 不会差太多。 哦， 那会不会就比如说我是一下2个小时的，我逛了5个小时出来， 那 一出来 那肯定会， 对，我车没了。 我同事有一次出现过车没 了， 但是不是拖走了，是他在瑞士自驾的时候停到一个餐厅的门口上，10点钟停的，就10点钟，然后他又坐火车去少女峰上了，然后下来之后呢，12点多，快一点，12点多1点，然后发现车没了， 真没了， 就被拖走了。为什么？然后看见原来停车 的拖走的是吗？ 不是，被警察 哦， 发现原来停车的地方摆了一大堆桌子椅子的，有人在那吃饭了已经。 哦， 他占了餐厅外面的地方了。 嗯， 对，然后人家餐厅就报警了，然后最后罚了600瑞士法郎。 哎呀， 妈呀， 嗯， 600瑞士法郎， 相当于人民币 7左右吧，4000多。 呵呵， 对，差不多 2个小时4000多。 2个小时， 对，他这是违法停车， 对， 那个 天价停车费。 比如说，真的，我们这个意犹未尽。 嗯， 倒是买的好，我也看了很多，带了很多东西给亲朋好友，就是超时了，超时了，车真的就被拖走了。 嗯， 拖走了之后怎么办？ 我上哪找去？ 找警察，找附近的警察或者停车。你如果是固定停车场的话， 哦， 你可以找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如果，当然如果固定停车场的话，你不会被拖走。 嗯， 你停在野外，除非你是违法占道，他才会被拖走。你在正规的停车场， 一般不会， 超时都不会被拖走的。 嗯， 你就多交钱就完了。 对， 是吧？ 对， 多交钱的这个钱。钱数我刚刚想问，一直没问您，就是比如说道道和我是打了2个小时的这样一个预判量，我们出来的是2个小时40分钟， 是吧？ 啊，对， 他就按你超时了之后的罚金算， 那还行了。 对 对， 就 其实 补交停车费嘛， 是 这意思吧？ 嗯， 我觉得就是国外这点，我觉得国内做得很好。 比如说， 对啊，比如说我不给你，不用买什么这个那个的，也不用说这个是几个小时的停车位，那个是什么什么秒表，你就停吧，找地儿停。到时候你收钱的时候，你停了多少个小时，给你算钱不就完了吗？ 也是一样的， 对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哦，这个就没有预判了， 对 吧？ 你不用说预判，再给你补，然后还面临着拖车这种风险。 嗯，有没有罚款很厉害的情况？ 就是违反交通规则了，或者是像刚才讲的是违法占道啊什么之类的， 停到不该停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你在堵人门口啊、路口啊、 停到消防通道 啊，这种一定不行的。 什么通道？ 还有就是 消防通道。 在国外一定要注意，不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占残疾人车位。 残疾人 车，有人会报警的。 对 对， 很多很多不注意的朋友。 换一个轮椅，写一个屁的那种事， 对对对， 就即便没有 停，也不要停， 也不 可以 停， 是的， 完全不可以停的。 嗯， 然后另外就是在出路口啊，过所有路口的，刚才讲交通规则是忘了这个，就是一个 stop sign， 这个在停车的时候过所有路口，必须如果实现的话，必须停车3秒，自己喊1、2、3，然后再开出去。 哎呦， 对，这个会经常会被人罚的，中国人开车 不知道 很多会经常会被罚的， 实现前面有一条， 对对对对，然后 3秒钟， 他必须要你要过所有没有红绿灯的路口，都必须要停， 哎， 就是即便前面没有车，也必须要停车。 这一点一定得记住， 对，一定。 对，在美国也是这样，很多咱们国人出去到美国开车也都会被罚，就是因为这个。在欧洲也是一样， 实现3秒钟， 三秒钟， 对， 喊1、2、3，然后再开。 哎，如果我们就开过去了，罚得多吗？ 1-2百欧吧。 以上。 三秒钟， 三秒乘一两百欧。 哎，这是配音大伙儿啊。 啊，是。 三秒钟。 哎呦，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刚才咱们说不能停在残疾人的停车位上，可是问题是他们怎么知道停在这个位子上的车到底是不是残疾人 呢？一般来讲，残疾人车带轮椅的都会比正常人车会大。 哦， 后面会高一点。 哦，原来是这样，它还是有不同的。 对，大家一定不要这个疏忽这个事情。 对对对， 刚刚 因为那个残疾人停车位，它是离比如商场入口啊，或者说入口最近的地方， 对，方便他们， 比较方便的。 刚刚我们的建华说了，在比如说欧洲停车， 嗯， 都有那个小表，甚至就是触屏的哈。 秒表， 它有触屏的，是比较新的，也有老式的那种摁的也有。 我想问一下，停车场很多，车位它是画了一个线一个线那种的，是吧？类似跟我们一样吗？ 对，一样的 啊， 一样的。 那比如说每个车的车头车尾都有立着一个，还是这个区就一个？ 就一个。 啊，就一个。 就是，它是大概跟这个有一些可能跟笔记本电脑大小屏幕小一点、iPad 那么大小。 OK 九寸啊， 对，那个屏幕，然后呢，大概100米到200米之间 一个。哦， 是这样的。 就无所谓，反正你只要登记的。 在那上面打完你这个车的牌照，然后投完钱打着一张票，放在车投钱就可以了。 听上去也不是那么的难哈， 不是那么麻烦。我知道好像咱们国内也有这种秒表停车了，就计时什么的。 之后会有的，之后二环的北京，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就是他会。这个钱，比如国内交钱，现在第一是胡乱收费，第二收完钱之后去哪儿，我完全不知道。 对对 对 对， 我比如说很多北京的这个开车的朋友都不知道，北京的很多区域停车9点钟到早上7点钟是每2个小时1块钱，是5块钱1小时，但是他们收钱的还按10块钱。 合理合规的很重要，千万不要钻这空子，对不对？ 是的，一定要这个收钱也让老百姓觉得心安哈，合理。对，然而你就是秒表，就最后进了的，我们依然不知道呀。 嗯， 那还好一点，他不会随便收你钱， 对对， 标准嘛， 有一个规矩。 对对对，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自驾呀，需要完成自己的事情很多，比如说这个车况怎么样，最重要是加油。一旦这车没油了， 对， 在欧洲加油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基本来讲是自助，没有人管你加油的。 哦， 你会需要戴一个塑料手套，然后防静电，然后其实国内这点做的比较差，就没有 就 手 套。 你看我自己开车，我也没碰到过那个地方有这个塑料手套。 对， 然后你虽然用油卡的话也没有。 哦， 然后那边就是你千万记住，第一不要加错油，第二呢要及时加油，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加油站的，就是而且不一定所有地方加油站都有你适合的汽油。 哎呦，这个 大多数来讲呢，我们开车可能会加，就是欧洲有汽油的车也有柴油的车，即便是小车的话，柴油车也蛮多的。 嗯， 我们可能挺喜欢开柴油车的。第一，柴油车比较省油。 哦。 第二呢，就是加的地方也比较多。 嗯。 然后还便宜。 哦，柴油车。 柴油车，欧洲开柴油车特别多，就是小车的话。 它的柴油是多少钱呢？ 大概都是1块多一升。 欧元。 1块多一升。 欧元。哦，自助加油。 自助加油。 也不麻烦哈。 不麻烦。 嗯。 但是你需要注意的，不要加错了就好。 嗯。 比如说加90几号，它有一 super。就是那个好的和一般的，一般的租车的话加一般的就可以了。 哦， 对对对， 是是是， 对，这个是比较重要。另外呢，就是外面加完油之后里面付钱是一样的。然后而且有些地方他还就是在加油站的时候，他会给你备一个擦洗车辆前挡风玻璃的一个刷子。 嗯， 在加油的旁边你可以自己加完油之后拿这个水擦一擦你的玻璃啊什么之类的。 啊， 对， 其实还挺贴心的哈。 对对对， 也蛮有意思的。 是的。 然后另外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在所有你自驾自助游或者自驾游的时候，安全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在所有景区或者是城市或者是酒店，你要预订酒店的时候，尽量有预订有停车位的酒店。 哦，这还有这一环呢。 对，第二呢，就是在所有景区的地方，如果你是就是7座或者9座或者是掀背式的那种后备箱的话，然后一定要找一个布或者把你的行李给它盖一下。因为容易被砸车，在有些国家。 天哪，还有这个风险！ 我碰到过，我们每次 碰到过 别的人， 怎么样？ 女孩，然后最后车被砸了，行李全丢了的情况也碰到过。 哎呦， 天哪！ 如果这涉事组织会大了， 对， 真的 去一些，因为比如说你在德国，你去德国或者是瑞士啊、奥地利租车，有些时候他。你租宝马、奔驰、奥迪这种车型的话，它不让你往东欧方向去开的，它不租给你的。其实租的比较多的，可能大众斯柯达会好一点。 哦，还是根据车型来的。 对，那车太贵点，这个损失一辆。 然后就是你，就是一定要 行车的时候，第一要锁车，第二把所有的包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不要让别人看到里面的东西。 对对对，其实到哪个国家都是安全的隐患很重要，你不要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挺好，阳光灿烂的，人们也非常的热情。 你光看好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旅行会让人兴奋，你一兴奋就忽略了 对 这个安全的问题。 然后就是在景点停车的地方，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停了，很多时候自驾游方便啊，就是想停哪停哪，真的不是。 是有时候停哪绕来绕去绕挺远，还得走回来。 对吧，有些时候停车，比如说在法国啊、奥地利啊，或者是在德国南部啊，就是山区，有些地方停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是吧，比如停靠你要拍一个远景照片或者广角的这个高的往地下拍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停到一些比较悬崖或者湖边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千万别冒险就对了。 是的， 错。 开车一趟不容易，咱们完成了这个开车的行程，中间没发生任何的事情，很愉快。 是。 我们得还车。 对，还车。 异地还车哪些国家都通用吗？还是？ 异地还车是要看你在出行之前的选择的。 哦，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你可以预定从比如维也纳买车到法兰克福还车，但你出行之前你要决定你在哪 说好 车，对，你不可以临时决定。 哦， 然后你有些地方是在城里还车，大多数情况我们会选择在机场，机场 方便。 对，你在正常早8点到晚8点可能会都有人去接待你，你需要把油箱加满。 满箱环。好嘞好嘞。 然后加完之后你把车清洁干净，把你吃的那些东西都收拾好了。 别留下什么碎屑什么的。 对，比如出去玩，中国人喜欢吃零食嘛，这东西。 关于一个问题。 啊，你问 那个俺不是说俺是满箱油开的这个车，行，俺满箱油还回去。但是俺那个还的时候呢，俺加油站啊离那还车点啊有70公里，俺跑了半个了。 哦， 这种问题不大，但这种问题不大。 哦，那就行，有一个这个人情世故的，你别太那什么就行，是吧？ 对对对 对。 基本上你跑70公里，估计也就油表如果满箱的话，也显示不出来 。 显示不出来。 轻一点啊，没开过车。 对对对对。 啊，显示不出来。 显示不出来，没事，放心吧， 这个没有问题的话，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你在有些时候在还的时候可能没有值班人员，或者你 自助 取的时候也没有值班人员。 自助的 就自己，他会告诉你几点钟，然后在柜台上有一个盒子，你把钥匙拿走去调用地点去取车，就 大家别紧张就行。 我的天哪，跟挖宝一样。 你还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没人，没有人下班了，比如说 Europcar 或者是什么这种租车公司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只要把钥匙放在那儿你就可以走 了。好方便 啊。 你发现没有，到 他们 其实 对人的信任， 建华也有这个感觉，我也有这个感觉。当一件事情在你不被了解你不了解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深， 是 怎么进去， 特别难， 怎么弄。哎，当你经历过一次之后再做第二次的时候，哦，还挺简单。 没错， 是的，就是有些时候就第一次会比较紧张， 对， 掰开了揉碎了分析， 任何事都是这样的 就好。 对，没错， 对吧。车轮上的国家有很多，现在中国的自驾也非常的丰富啊，大山大河的。 对啊， 希望呢从国内来中国自驾的朋友了解中国的交规，我们中国的朋友作为绿色出行的代表到国外开车也绿色出行，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按喇叭，外国，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基本上来讲，但是你在大城市，比如罗马、巴黎，你会听到会按有个别情况按喇叭的情况，但是其他时候都没有人按， 没有吧？ 没有按喇叭，就它是一个很约定俗成的，就是很不文明、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罗马还有按喇叭的呢？ 罗马、巴黎这种大城市会偶尔会有。 那它就是堵啊，那你怎么办呢？ 真的是因为巴黎有将近1700多万人，是一个大城市。 妈呀， 融合的嘛，对，不一定都是当地的人，对不对？ 对。 好了，今天我们的了解呢非常的透彻哈。 是。 制作那个你开车任何地方有个时限，停3秒数3秒啊，不要忘记。花很多钱的啊。希望各位出去自驾一切顺利哈。 是的。 谢谢我们的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谢谢。 对，这个期待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Out of the path, out of